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一里场景戏，就能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扎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推动日活动昨天举行，京津冀三地第一次联手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来听报道。 在活动现场，首都文明办、天津市文明办、河北省文明办共同启动成立京津冀志愿服务联盟，签署志愿服务战略合作协议，这是三地首次全面联手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现场发布了2018年志愿行动计划，包括蓝天志愿服务行动、清水志愿服务行动和冬奥志愿服务行动。未来联盟将紧密结合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际，每年发布一次志愿行动计划，每次发布1到3个志愿服务项目，组织动员三地的机关党院干部、青年学生、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等开展相关实践活动，尤其是雄安新区建设和2022年冬奥会的相关志愿服务工作。除此之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志愿服务项目对接专区。去年底，本市启动了志愿服务项目征集活动，在赛会服务、应急救援、社区服务、绿色环保、国际服务等多个领域征集需求信息。目前，志愿北京网络平台共征集发布近万个志愿服务项目，对接将采取线上线下两种形式，通过志愿北京 APP、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实现志愿服务组织和需求方的快速对接。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由田沁鑫编剧执导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将于本周三再度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由田沁鑫根据著名作家李敖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国画2018年首部新作《人生天地间》本周四在国画先锋剧场首演。这部根据鲁迅先生名作《阿 Q 正传》改编的话剧将参加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全剧将通过底层小人物阿 Q 的亡魂，回顾自己既平淡又悲惨的短暂一生，以荒谬的喜剧性的行为演绎出精神悲剧。本月9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这是继《愚公与金鱼》《阿凡提》之后大剧院上演的第三部原创儿童歌剧。国家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东真和青年编剧蔡嘉涵分别担纲本剧的作曲和编剧。本月14号，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的指挥名家法比奥·路易斯将在国家大剧院再度登台。他将带领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和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将北欧风光呈现在大剧院观众的面前。本月15号，古典音乐大师普莱特涅夫将再次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为观众演绎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是空气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南部地区能见度可降低到2公里左右，下周出行呢要注意减速慢行。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交通出行。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是7到4摄氏度，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三级左右，转移到二级，最低气温是-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学上班时的天气预报，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气温是-3到0摄氏度。来看一下晨练气象指数预报，明天早晨呢风不大，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进入今天精彩节目之前，首先来看一看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中山音乐堂妇女节交响音乐会特约播出，3月8号晚7点半，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上演《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中国首位交响乐女指挥郑小英、中国夜莺迪里拜尔、著名琵琶演奏家张红艳将携手北京交响乐团，在3月8号最美女人节为听众们献上集交响乐、声乐、民乐于一体的音乐盛宴。购票电话010-6559-8285，关注中山音乐堂乐生活微信购票。 好的，各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晚上如果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3月8号《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门票4张，那我们会送给两位幸运听众，郑小英、迪里拜尔还有张红艳携手北京交响乐团演出，北京中山音乐堂中山公园音乐堂邀您共享音乐盛宴。 其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山音乐堂的妇女节交响音乐会，大家好好听一听。有两位朋友啊，今天晚上是很有可能要到现场去看演出的， 对，能够拿到我们的奖品的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中山公园音乐会，加上您的关注心愿和姓名电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精彩内容马上送上了。 还在担心今年妇女节送什么礼物吗？现在福利来了，指挥家郑小英携手中国夜莺迪里拜尔、琵琶行者张红艳以及北京交响乐团为这个最美女人节准备了一场音乐盛宴。今晚演巡会，更多音乐会内幕抢先知道。 欢迎回到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 巾帼芬芳，馨香盛放。大帅，你今天怎么样？香不香？感觉？ 哎呦，我跟你说，我今天这个就是特别的，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来上这期节目。 不是，你是不说这样的话，怕我们打你吗？ 对对，因为今天真的是来的都是巾帼当中的豪杰啊，尤其是我们今天有一位郑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她就是中国第一位交响乐的女指挥家郑小英老师。您好，郑老师。 郑老师您好。 大家好， 欢迎您。 欢迎您。 谢谢。 哇，这是巾帼英雄。 对，这真是巾这个敢问一下郑老师，您今年高寿？ 高寿。 对， 是有点高了。快要89了。 哦，89岁。 我们知道多大，但是必须让郑老师说出来。这样才就是 他有那个震撼力。 对对对对，郑老师看上去一点都不像。 人家关键是 还在台上指挥， 台上演出多长时间？这个场正常演出要 这场演出还好，两个多钟头吧。 还好两个多钟头，来朱红。 哎，我真的，我就在想，如果等到我，当然我也得活到那年纪啊，就是我89岁能像郑老师这样。 哎呦， 哎，我觉得人啊，就关键是个生命质量， 嗯， 对吧？ 对， 肯定比我长。 没有， 郑老师， 你们的营养也好，也注意养生，肯定至少得比我长出一倍。 嗯、哇、哦！那就我们就真的就哎呀，得发展到成什么程度了？ 对，我觉得郑老师现在精神状态各方面特别好，而且在台上两个多小时的演出， 哎、 非常自信啊。 对， 还有一位，那是我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了， 对， 中山音乐堂的演出部经理刘鑫，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对，我就想问一下刘鑫老师，你这怎么能这么狠心？就是郑老师，你现在都啊89岁了，您还让他演出两个小时？ 是我今天我们都特别心疼郑老师，因为郑老师今天从上午就开始在北京降乐团排练， 嗯， 我们今天下午一直排到了4点多， 哦， 然后今天下午还有迪丽贝尔老师我们在合排， 嗯， 然后我们排练之后，然后赶到了电台这边，所以就是郑老师也就简单的休息了也就一个小时吧， 哦， 我们就又上节目了。特别辛苦、啊 哎、我想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都感觉我有点体力不支、真的、我觉得我没干这些活 儿，嗯， 所以我觉得我想这个 你也取取经， 对，取取经，我觉得说音乐会之前取取经。郑老师您平常怎么锻炼身体啊？ 对， 锻炼身体现在谈不上锻炼了，年轻时候是锻炼的、年轻时候我跟男孩子一块儿跑长跑， 哦， 那个时候每天跑1000米已经是很神奇的事儿了。那个打球、打篮球、打排球我都喜欢，年轻的时候， 哦， 所以有现在有点吃老本吧， 哦，吃老本，所以咱要好好锻炼身体啊、 哎。那您就是平时现在怎么保持自己的这种状态？您还会每天进行一些这个训练或者是练习吗？ 最多就是散散步吧， 散散步， 散散步啊。 另外，你说像指挥排练音乐会， 嗯， 这样的 本身就是锻炼， 嗯， 太累了。 对对对，就是你要在这个劳动量上再加强锻炼，本人待不住了。 你想排练，它可是演出时间的很多倍、 嗯、 对吧，你两个小时的演出你每天你基本上都在连排、 嗯、 对吧，而且时间会很长， 指挥者的劳动可能可以理解为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高度的结合， 嗯， 也许这个还有利于健康， 哎， 真是， 哎，真是， 每天他不需要去健身房锻炼了，啊、往那一站、他就一直得站着呀。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费体力的事情、因为我也去主持过一些这个交响音乐会， 嗯、 然后呢，也会有的时候会和那个，就比如说一曲结束之后，我们会和这个指挥家一起聊一聊，比如说他对这个作品的理解，然后呢，就感觉他刚刚指挥完的时候，你看似这个音乐其实并没有那么激烈，但他下来以后那个整个的气息，哇、你得等他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因为这个整个的指挥家还要随着这个音乐的节奏的起伏，整个的情绪还要投入进去。 对啊， 哇，这个确实是佩服啊，郑老师真的是啊， 真好。 嗯， 哎，那刘鑫，这次咱们中山音乐公园音乐堂啊，是第一年做妇女节的交响音乐会吗？ 可以说这么多年就是妇女的交响音乐会算是第一次吧、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合唱这种类型的音乐会会比较多、而且这次的音乐会特别重量级的人物加盟、所以是特别难得。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它的整体这个音乐会的情况、 我们这场音乐会除了郑晓英老师指挥之外，还有像我刚才谈到的女高音歌唱家迪丽拜尔、还有那个琵琶的著名的演奏家张红艳老师，而且他们三位都是老朋友了、就是我们当时跟郑老师聊的时候，他跟张老师啊跟迪丽拜尔、他们多少年前就合作过，所以都很默契。 对、 那这就得问问郑老师了、就是这两位，我听说那个张红艳老师还曾经就是您当时还带过他是吧，他很小那个时候是吧？ 对，那个时候是1988年89年， 哦， 89年，我们那个时候正在那个流行音乐风靡全国的时候，有一批女音乐家，不计报酬的把一些健康的，中外的经典室内乐作品送到大学去， 就有一个爱乐女史的乐团。 哦， 爱乐女史的乐团是由一些女音乐家志愿组成的，我们国家第一个志愿者乐团应该是。那么那里头多半都是各个直属文艺单位的音乐家。 哦， 当时主要是弦乐。我呢希望那个室内乐里头有一点中西合璧的因素，有一点中国的乐器。那我就想到，首先想到琵琶。因为它的音色跟那个弦乐有对比。可以很好的突出它，弦乐可以给它伴奏。那么我就请音乐学院的教授王范地教授给我推荐一个。要推荐个有才华的而且人品要好的学生。这个他就给我推荐了张红艳。所以那个时候是多少年啊？89年。99、09，快30年了。 快30年了，真的是。 哎，那我觉得咱们把张老师的作品拿出来听一听好不好？ 对，我们先听一段，让大家先欣赏一下好不好？ 好，一块来听一听。云响 花响。 好，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张红艳老师的云响花响。今天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巾帼芬芳馨香盛放中山音乐堂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 真的是非常的好听。 对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这个作品比较长， 没错。 更多的时间我们还想跟两位老师一起聊一聊创作背后的故事。 对，那这场音乐会当中会有这个作品吗？ 会有的， 会有这个作品。 这是一个新创作的曲目是吗？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可能不是最新了吧？ 嗯 啊， 因为好像已经很受欢迎了。这个曲子， 对。 它前面有一段很抒情的，后面有一些很欢乐的东西。它是想表现女性的那种优美、轻盈、灵活，对啊，这样一些情调吧。 哎，这个曲子是取自当时李白写给杨贵妃的那个云想衣裳花想容的那个吗？它叫云想花想 容。用了那个词的 哦，用了这个词的题目， 但是更多的是描写女性，对不对？ 对， 郑老师，在您心目当中，就是这个乐曲表现的女性，应该是描写什么样的女性？ 这个最好由作曲家来回答。 对， 但是我倒是很想说几句关于张鸿雁的故事。 哎，给我们讲一讲。 我觉得张鸿雁当时在我们爱乐女室内乐团里面，她是最年轻的一个。我常常给观众介绍，我说这是我们乐队里面的七八点钟的太阳，还不是八九点钟。她那时候还刚刚读研究生。但是那个样一个团体是一个不计报酬的团体。就是我们把健康的中外经典室内乐送到学校去。所以当时这些女音乐家们都是怀着一种对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的关心。所以大家不计报酬的把这个音乐送进去。她那个时候跟着我们 说是有上百场。 我们演出的有差不多400场300多场。这样。那是风里来雪里去啊，从来也不耽误大家，但是从来没有人问多少钱。但是都很认真的做音乐。张鸿雁在那个气氛中成长。所以当我看到他现在，他已经是很著名的琵琶演奏家、教授这样的人物了，可是他还坚持在奥林匹克公园还是哪里就做那个文化讲座，免费的文化讲座。而且每一次讲座完了以后，他还带上这个琵琶，为那些孩子们进行免费的那个教学。 哇， 已经80多场的，据我了解，这样的活动坚持了那么久。那样一种为了年轻一代学音乐，或者是想普及这个我们传统的民族音乐这点精神，我是非常非常敬佩的。这次能够有机会再次跟他合作，我也是很高兴。 这是上半场对吧？ 他的讲座 我是说这次跟张鸿雁的合作 这是在上半场， 我们演出的上半场。 让这个刘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演唱会，它的选曲有着怎样的安排和考虑啊？ 上半场呢，就是除了郑老师跟张鸿雁老师这云想花想，还有迪丽拜尔老师的像一杯美酒，应该还有一个叫影子之歌。然后下半场是郑老师直棒北郊会演出《天方夜谭》，也是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下半场的内容。 这个有哪些有意思的点，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啊再跟大家展开去聊一聊。 对，那一会儿呢我们这就来听一首迪丽拜尔的音乐，好不好？ 好， 我们感受一下。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巾帼芬芳，馨香盛放，中山公园音乐堂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演艺群音会的微信公众账号演艺群音会876。今天我们会送出今天这场演出的4张门票。 没错， 好不好？ 那大家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演艺群会，艺是艺术的艺，会是开会的会，数字876。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迪丽拜尔老师的声音。 你生长在河畔，

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还在担心今年妇女节送什么礼物吗？现在福利来了，指挥家郑小英携手中国夜莺迪丽拜尔、琵琶行者张红艳以及北京交响乐团为这个最美女人节准备了一场音乐盛宴。今晚演巡会，更多音乐会内幕抢先知道。 北京时间20: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巾帼芬芳、馨香盛放，中山公园音乐堂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欢迎一下著名的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英郑老师，您好。 您好，郑老师。 您好。 欢迎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部经理刘鑫，你好。 嗯，大家好。 嗯，在上半时段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放了一首迪丽拜尔的音乐啊。 嗯， 其实迪丽拜尔女高音歌唱家跟郑老师合作也特别多，您再说说跟她的合作呗。 哦，跟迪丽拜尔的合作开始于她80年代初吧。 嗯， 她在芬兰国际比赛中获奖回来。 嗯， 哦，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维吾尔族华强女高音歌唱家。 这么多年了，她的这次还能有机会跟她合作，我感到非常高兴。她给我发了一些她歌唱的那个音带给我听。哎呀，我觉得她怎么一点都不老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夜莺啊，照样的有美妙的歌喉。他是一位非常他是一位维吾尔族的一个歌唱家，可是他非常热爱他的民族，非常热爱他的祖国。他现在还是继续为他的民族整理音乐，他教学生，他演出，在国内外的很还是仍然很忙碌。但是他还是很愿意来参加国内的各种样的歌剧，像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他歌剧的这个唱段。积极的投入祖国的音乐活动。 而且刚才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郑老师还一直说呢，说哎你们选的这个啊， 这 个不是，这 完全不是他最高兴的， 这个不是这个迪丽拜尔老师最好听的啊。你们那个我等如果去音乐会现场，他唱的不是这一段是吧？不是刚才那段。 他唱了一段是一杯美酒，那个是他说是维吾尔族的街道的歌曲，街上的歌曲，那就是他记谱，他配歌的。后来这首作品可能很多歌唱者都唱，但是你们会从迪丽拜尔的歌声中听到他的原汁原味。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表现维吾尔族的美丽的爱情的一首歌曲， 一杯美酒。 另外呢，他有一个是只有他能够唱得非常的充分，而且能够掌握得非常好的一首，就是梅尔贝尔的歌剧里面的一段著名的为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叫 影子 之 歌。 他表现了一个小姑娘到森林里面去寻找她的山羊。那么一边走一边也有点害怕，她唱歌壮胆。但那个歌声呢有山谷的回音。所以这些都是有很漂亮的花腔的声音来表现的。还有呢，他总是觉得他一边走呢只有孤独的影子陪伴着他，所以这个歌声是非常好听，而且充分的表现了花腔女高音的这种技巧。和这种像山谷回声这样的形象。他唱得非常好，我那天听了一下他的音频，我就非常非常感动。我说迪丽拜尔已经不是很年轻喽，但是他的歌声还那么样的美妙。 就嗓子自我保护得很好。 对对对，因为迪丽拜尔老师也来过我们节目，这个来过我们的节目啊，也确实是一位 怎么说呢，神采奕奕的那个女歌唱家啊。然后呢，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音乐会的选择乐曲上面，然后郑老师你也是有很多特别用心的地方，比如说开场曲是一部之前 女性的风采， 对对对对，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啊？ 这首我看应该是我们国家恐怕唯一的一部为女特意为女性写的一部进行曲。 嗯， 这是1995年当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 嗯， 由我们军乐团的女作曲家严小偶特意为这个大会写的。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乐女室内乐团为这个大会特意组织了一个爱乐女交响乐团 哦， 来展示我中国女音乐家和女性的音乐风采。 嗯嗯嗯。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在1995年那个时期吧，我们中国的交响乐队里面你基本上看不见女性的铜管乐手。 哦。 这个事情这是个不正常的事情。 嗯， 因为世界各国的乐队里你都会看见女性的圆号啊，双簧管， 嗯， 大管， 嗯， 长号，甚至小号都有。可是中国有那么多的女性，我们的职业乐团里面， 嗯， 没有一个铜管。我认为这是有一些思想障碍吧。 嗯 啊，这女孩子到底能不能吹管乐？ 嗯 啊，所以我想借这个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我们搞一个全女性的交响乐团。 嗯。 能够通过电视让我们全国的女同胞都能看见，如果我家里没有条件买钢琴， 嗯， 我也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学小提琴， 嗯， 那我可以选择管乐。 哦， 管乐乐器比较便宜， 嗯， 而且上手比较容易一点， 嗯，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有机会将来也可以参加到各类的交响乐团里面去， 嗯， 享受那个合奏的愉快。 嗯， 所以呢我们就搞了那么样一个，那个时候全国没有女子管乐手哦， 嗯 啊，我们到北京的各个学校在管乐队里面去找，啊，找那女孩子， 没有， 啊，有这个跳，有个别的，有的刚刚才拿起来乐器的拿来，我自己每个礼拜的训练，请的军乐团的老师们每个礼拜训练。 嗯， 那么后来世界妇女大会终于接受我们在那个非政府组织论坛，那个有3-4万人参加的，在奥林匹克公园那个， 嗯， 那里举行的那个非政府组织论坛开幕式上， 嗯， 在开幕以前有半小时的演出， 嗯， 让我们这个女子交响乐团在那里演出。当我们出现在全世界3-4万妇女代表面前，哇，他们热烈的鼓掌，为我们鼓掌， 嗯， 我们也非常的激动。最后带着他们一起，我们唱贝多芬的《欢乐颂》的时候， 嗯嗯， 全场集体跟我们一起鼓掌。 哇！ 据说那个场面他们印象深刻，所以在这个以后，好像他们也没有再举行过这么大的，都干不过中国人。但是我高兴的是，那个事情离现在20多年了。 嗯， 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交响乐队、管弦乐队里面， 嗯， 女子的管乐手频频皆是， 哦， 就我看到的，恐怕原号手恐怕都有10几20个了， 嗯， 职业的， 哦， 就是不是业余的，哦，业余的就孩子们就更多了，学乐器已经不成为思想障碍了， 嗯， 你看，就一个改变一个想法，要付诸实践是需要时间的， 嗯， 所以现在我们的职业乐团里面，女的 obo 就双簧管也有了，过去是没有的。 嗯啊， 大管现在也有了， 嗯， 啊，长笛是原来就有，啊，黑管现在也多起来。我高兴看到有一个乐队里面的首席长号是女孩子， 哇， 哦！所以我很高兴。我不是说女孩子都应该去吹管乐，但是一个没有是不对的。 嗯，对。然后呢，这一次的我们的开场的演出阵容是什么样子的？这次 我们跟北京交响乐团合作， 嗯， 这是一个非常，嗯，非常那个有资质的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乐团。 嗯 嗯， 这次现在要跟他们进行合练，对不对？这几天一直在合练吧，老师，郑老师。 我们今天， 嗯， 今天开始。 怎么样？感受 很好，很好，大家很积极的配合。大家排练还是有效率的。 对，刘鑫说说吧，你作为旁观的人哈。 对，因为那个郑老师前两天刚到北京，然后他之前在厦门嘛，是一个夏天的这种季节，然后到北京了还是觉得挺寒冷的，然后歇了有一两天就马上投入点合排了。我们今天也是同事们还有包括有一些媒体，我们也都到现场，然后看到郑老师和那个北郊的乐手，还有迪丽白老师在切磋在商量这些，包括这如何调整啊，还有谱子的事情都特别特别认真，所以我们都觉得特别感动。而且明天我们还要继续排练，还要跟张红艳老师一起和这个云想花响来迎接我们的这个女神节。 对， 这真的没几天了，今天3月5号嘛，咱们演出时间跟大家再说一下吧。 我们是3月8号晚上7点半在中山音乐堂 啊，就这一场 对， 只此一场。 对对对对，只有这一场啊，错过就真的是得等明年，然后呢？ 也不一定，对吧？也不一定是这个阵容嘛。 我刚才跟郑老师我说，您要常回北京，然后我们多邀请您过来。 哎，其实我知道那个我们在下半场的时候还会有一个组曲叫《天方夜谭》，是吧？那这个乐曲的选择，郑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乐曲的特色啊。 《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Rimsky-Korsakov 的一部。他的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是根据阿拉伯的一部伟大的民间故事《1001夜》的故事来写的，这里头丰富多彩的内容，非旋律非常好听，节奏也很丰满，就是给我们的姐妹们过节增添一些欢乐，一些美妙的声音，美妙的音乐，这个天方夜谭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它的原名就叫 Shahrazada。这个 Shahrazada 呢是一个很美丽很聪明的女子，在古时候，就是在故事里面传说中有一个苏丹王，他因为他的有一个妻子对他不忠，于是他就下决心娶每天换一个妻子，第二天就出夜以后，第二天就把她杀死。所以后来呢，就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很聪明。她想改变这个情况，她就自己愿意来做她的王后。那么她的方法就是说，给她讲故事。 讲故事。 讲到精彩之处，明天再说吧。 下回分解啊。 下回分解。 对。 于是这个王呢，就因为要听故事，就留他一条命，然后又到精彩之处。下回分解。 1001夜嘛。 一天一直就讲了1001夜，到最后这个王改变了主意，就是把他留下来了。所以他是用聪明的女孩用故事救了自己的命。这些故事呢是一个情节套一个情节，可以说的有一个在这个音乐里用的一个总的一个形象呢，就是说大海，就是有一个叫辛巴德的这么样一个很有勇气的一个船长，一个探险者，敢于冒险的人，他驾的那个船出海，他出去以后他遇到风浪，遇到很奇奇怪怪的故事，他差不多葬身鱼腹啊，又有一条命捡回来，有的时候发了财回来又待不住又去，在那个书里头讲他前后出去了7次，就是个百折不挠的这么个人物。那么他每一次出去呢，就会有新鲜的故事，又遇到了很奇怪的那个有很多很奇怪的情节，所以在这个作曲家Rimsky-Korsakov呢，就我想是这些情节引起了他的一些音乐的灵感，他把它组织成了4个乐章，并不是说每一个乐章里头讲一个故事，而是说这些故事情节穿插在里面，五光十色的一闪而过，但是他用的音乐形象非常的非常的优美节奏也很好，所以能够引人入胜，大家会听的会很舒服也会觉得很好听，也会跟他一起的享受他的美妙， 也会跟他一起激动， 嗯， 所以这是个过节的好作品，所以我就选了这部作品。 哇、哦，哎，听郑老师这么一讲，各位，当你们再去走进音乐堂去听这个音乐会的时候， 嗯、 一定会别有一番感受啊。 对， 哎，但是我刚才有一个点，我就是哎特别好奇，我一直想问， 啊、 我说因为我听郑老师一张嘴，这个俄语就出来了啊，我想知道您会多少种外语。 没有多少。我们那个时代是个很封闭的时代。 嗯, 嗯， 我会，比如说我在解放以前了， 嗯， 那是上中学、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英语。 哦、 嗯。 那么后来的六十年代派我去苏联学指挥， 哦、 那么又要学俄语。 嗯。嗯， 仅此而已，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哇，但是真的是让人特别钦佩啊，因为这个89岁的老者嘴里能够瞬间说出如此标准的俄语。哎，但是我还想知道一下，就是在您所经历过的这个乐坛当中，女指挥家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过去和现在有着什么样子的发展啊？ 这个女性进入管弦乐队， 嗯， 这还是个很晚的事情， 嗯、 应该说是20世纪才出现吧， 嗯 嗯， 因为在过去大家知道这个交响乐的管弦乐团是男人的职业， 嗯， 我们也听说过那个故事，就是卡拉扬的那个柏林爱乐乐团， 嗯， 曾经想吸收一个女性的单簧管演奏家，卡拉扬的主意， 嗯， 都受到全体乐队的抵制。 哦， 就是连一个乐队演奏员都很难，一个女性都很难进入一个欧洲的职业乐队。 嗯， 这个是当时人们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吧。 嗯 嗯。 但是现在变化很大。 嗯。 我在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个地方在 Denver。那个地方有一个叫 Antonio Brico 那么样一个女的指挥，老指挥， 嗯， 80多岁了， 嗯， 哎呦，我一听，我说那大概是我们女指挥的祖宗了，我得去拜访她， 嗯， 我到她家里以后，她坐在那个沙发里头，她已经，不能够很轻易的起来啊，欢迎我，但是她目光炯炯的，就第一句话就问我。没有寒暄的，他就一问，他说：“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 哦， 很尖锐的问题。 嗯， 我回答他，我说：“我是我们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 嗯， 他说：“你很幸运。” 嗯， 在我们美国，对女指挥是有很深的成见的。 嗯， 哦， 我当时不大理解，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去美国， 嗯， 你也不是说到处都是 lady first 吗？ 嗯， 怎么他这么说呢？ 啊， 后来过了几年，他去世了。 嗯， 有人发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 嗯， 那个题目就是一个没有被认识的天才。 哦， 就是讲他如果是个男性，他应当属于世界一流。 嗯， 我这才知。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样的委屈， 嗯， 他抱怨，我才知道。所以当时上个世纪90年代，我作为我们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我的社会地位恐怕是全世界女指挥社会地位可能是最高的， 嗯， 啊，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 对。 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有机会到世界上去，也有世界上有机会女指挥到中国来， 嗯， 我才知道世界上有很不少很有才能的女指挥， 嗯， 但是由于性别歧视， 嗯， 他们没有能够站到重要的岗位上，他们最多是被人请为客席指挥， 嗯， 啊，或者很少把他认为一个总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近年我看到这个情况在进步， 嗯， 呀，也有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 嗯， 这个是女指挥起来了，他们在著名的乐团里面担当总监， 嗯， 这其中也包含我们的张璇， 嗯， 我们的张璇是我们指挥系培养的，后来到美国去留学，现在他是世界上我看2个还是3个乐团的副指挥。 同是总监， 嗯， 欧洲的、美国的，这都是时代在前进，妇女的在管弦乐团里面的地位也在变化，这是个可喜的事情 啊，真好。 我觉得，所以我们要在3月38女神节这天，是吧？ 对， 要用音乐来展现我们妇女的女性的风采。我们请出郑小英老师， 对， 如此优秀的指挥家，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 对，另外呢，我还要对差一点忘了啊，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有这个奖品的。 对对对，再说一下。 对，有，如果您各位听我们奖品的话，不，听我们奖品，听我们节目的话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3月8号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这个交响音乐会门票4张，我们会送给2位幸运听众啊。到时候呢，郑小英老师、迪丽拜尔、张红艳携手北京交响乐团演出，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邀您共享音乐盛宴。各位，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北京不是叫演艺群英会，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呢，您在后台留言说我想要去听音乐会，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那其实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听郑老师讲故事，对您这个，对您经历了肯定是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演出啊。您现在如果让您回想一下的话，您觉得哪一场演出您印象特别深刻啊？因为现在一下子让您想的话， 说个最近的事儿吧。 好好好， 上个月我刚刚在西安举行了一天两场交响音乐会， 一天两场。 上午一场，晚上一场。 哦， 这对我来讲也破了我的记录。 哦， 从来没有这么干过， 很少有这么干的。 为什么我答应了这件事呢？这是一场可以说是叫商演吧，是一个企业。西安的幸福制药，这么样一个制造中成药的这么一个公司，他要年底了，他要答谢他的客户。那么请一场音乐会，这个我能理解。但是这个老总呢，他还要再一场请他的员工都要来听。要尽可能多的员工都要来听。他的员工说，交响乐咱们听不懂啊。那个老总说，就因为你不懂啊，我才要请郑老师来给你讲啊。要让你能够懂啊。因为这个老总在前年听过我在西安的一场音乐会，我的方式呢，因为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演呢，能够吸引大家更多的理解交响乐，打消大家一些顾虑，就是交响乐我没听出一个故事啊，我就要告诉大家，交响乐不是讲故事的，你要听得很愉悦，这个音乐形象能够唤起你内心某种共鸣，这就是懂了， 对 啊，这你就能享受它了。 是 这样的一些，一些启蒙式的那个介绍呢，让这个老总印象深刻。所以他就想，他说我的高质量的产品应该由高素质的员工创造出来。所以我要让我的员工也要学会听交响音乐。那么就一定要请郑老师来给你们讲。这个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很难得有这么个老总那么看重，用音乐来陶冶自己员工的性情，来启发他们的一种对高素质的追求，所以我就二话没讲，我说好，我来。其实我心里有点打鼓啊，我从来没有一天 两场啊， 两场，而且因为他们的这种热情，我还特意安排了。在音乐会里面有半场交响乐，就套曲交响乐。我对大家讲，一般来讲新年音乐会春节大家给你们演的都是小品， 对，就一段一段的，一个 一 个的曲子， 拼盘小菜儿，都没有大的交响乐，你们听不到交响乐。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那些都是小品轻音乐，没有一首是交响乐。今天我要请你们吃一顿大餐。前面有歌剧选段，有序曲，有我们自己中国的一些曲子，后面我有一段德沃沙克的自新世界交响曲，全部4个乐章，我来帮大家理解为什么交响曲要有4个乐章，他们每个乐章中间有机的联系是什么。 作曲家通过一部交响曲表现的是什么样的思想，他就不只是娱乐高兴欢快，不只是这样，他有他的思想在里面。哦，大家听得很开心，就早上员工看完了还有人晚上又来听一场，我心里很也很得安慰，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音乐不只是这个开心啊，大家这个解闷儿啊，或者娱乐性质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些健康的一些深刻的音乐，能够提升大家的文化素质，提升大家的欣赏的这种修养。那是我们的目的。 哎呦，真的是，所以越说我越觉得啊，三月八号的这场演出，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真的是抓紧机会，能够有机会现场能够领略到郑老师的风采。 对。 对吧？ 对， 三月八号走进中山音乐堂，我们到时候去欣赏一下巾帼芬芳，馨香盛放。 对，刘鑫再跟大家说两句吧，邀请一下，好吧？ 好的，我觉得也没有几天了，我们最好一家人，然后尤其带上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一起在音乐堂度过我们这个伟大的女性的节日，在我们这个郑老师的这个美妙的音乐当中，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好， 大家抓紧时间。 对对对对对。 好的。 哎，今天晚上真的是非常有幸能够和郑老师您听您讲您的故事，我觉得特别棒。然后呢，也希望大家三月八号去听郑老师用音乐讲故事。 好，再次感谢郑小英老师，谢谢刘鑫， 谢谢谢谢您。 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潮 Michael，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